小鱼看着不像在八卦，而是真心诚意的为叶枫做打算。枫姐，你为方总做了那么多没日没夜的工作，要不是你啊，搞不好这公司早就倒了。和他那个太太相比，你是这个。小鱼说着竖起了拇指。 哎，行了行了行了啊，越说越乱了，你赶紧叫个外卖，吃完了帮着把明天应标的资料准备准备。 小鱼看着叶枫，姐，我真心为你好啊，要是方总真的结婚了，你说你为他做的这些图什么呢？我虽然刚从学校出来，但我不傻。哎，你的原来的公司月薪起码一两万吧，在这儿呢，我看上个月的工资单了，才6000多。 哎哎，小鱼，我看中的不是工资啊，是咱们公司的前景。 哎，我这刚进新手村，在这里过渡一下，攒点经验值，很正常的。可是你呢，我就是觉得不公平。 哟，看不出来呀，你还挺八卦的。小鱼，你一个大男生学别人嚼舌头还摆弄是非什么的，这样可不好哦。 我小鱼就是知恩图报，这段时间你可教了我不少东西呢。 你要真的知恩图报，先把外卖给点了行不行？ 小鱼挠着头笑了。 小鱼说的这些话，叶枫何尝没有想过呢？听说方志远和周宁静分居，叶枫内心比谁都雀跃，却又必须把这种情绪深埋在内心，生怕被别人看出来。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，叶枫的那点小期待、小盼望，他们都是有违道德的。叶枫能做的，就只是静静等待。方志远从来没有跟叶枫说过他自己的私生活，包括为什么会和周宁静分居。只是陆泽熙等人过来的时候，从他们的言谈中，叶枫有了基本的判断。听起来，应该是方志远出轨了，而出轨对象是他的初恋，那个女人叫百成。叶枫甚至暗中调查了百成其人，顺藤摸瓜，找到百成的微博，没发现别的。他只想知道，方志远喜欢的到底是哪种类型的女人。在百成的微博，通过百成晒出来的一些照片，叶枫分析了百成的妆容，模仿着他的眼妆。这些行为不可谓不疯狂，可是爱情嘛，不就是让人疯狂吗？果然，当叶枫在妆容和穿着上一点点的靠近百成之后，方志远倒还真的比以前留意叶枫的存在了。叶枫的目的很明确，等，死等，等方志远和周宁静离婚，他再出手。从小到大，叶枫想要的都是自己争取来的，这一次同样不例外。出身贫寒的叶枫，当年要不是为自己争取到了上大学的机会，也就不会遇到方志远了。尽管在那个18线小县城的老家，叶枫的同龄人大多结婚生子，可是叶枫总觉得自己和他们不一样啊。既然离开了这个小镇，他就没想过回去。对于叶枫来说，现在唯一的烦恼不过是爱而不得，但是他相信，只要有心，他想要的，命运一定会交还给他。叶枫站在窗口看，楼下，方志远和周宁静走在一起，周宁静早就松开了挽着方志远的手， 夫妻俩并肩，却保持着半米距离，两个人似乎没有什么对话和交流。方志远拉开车门，周宁静钻进了副驾驶。 方志远问道：“哪个餐厅啊？”“ 哼，什么餐厅？”“ 你不说要吃饭吗？”“ 啊，我现在不想吃了，你送我回新天地吧。”“ 现在？”“ 有问题吗？”“ 今天是周六，你们是双休，应该不上班吧？”“ 加班？怎么了？不行。”“ 先去吃点东西吧。”“ 我说了我不想吃。”周宁静的情绪略微有些失控。 方志远不得不靠边停车。“宁静，这刚才还好好的，你这怎么了？”“ 我怎么了？我问你，那个叶枫是怎么回事？”“ 什么怎么回事啊？他在我公司上班，怎么了？”“ 你怎么从来没跟我说过呀？”“ 宁静，你不觉得你问这些话很可笑吗？我的公司从头到尾，你问过公司的事情吗？你都不过问，我跟你说得着吗？从一开始你就不支持我，要不是那帮老同学哥们儿，我这公司能不能开起来还另说呢。你现在反倒来问我了，说什么叶枫在我公司上班怎么怎么了。宁静，这些事啊你还真的问不着。”方志远看起来一脸的不爽。这天上午他和小鱼出去谈业务，在客户那儿碰了一鼻子灰，本来就憋着气呢。 呵，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我就问了一句，你这十几句话等着我呢。方志远，我们还没离呢，我们还是夫妻呢。我过问一下你公司的事，你至于那么激动吗？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想问什么，你想问我跟叶枫是不是有什么，对不对？ 我可没这么想。 你没这么想？宁静，我太了解你了。 哼，可以啊，方志远，你现在都学会先发制人了。我哥叮嘱我，让我不要情绪化，好好解决问题。我今天到你公司，就是想解决问题来的。你这什么态度啊？我就奇怪了，你出轨，你犯错，到了现在，怎么还变成你有理了呀？ 方志远深呼了一口气。宁静啊，抱歉，我今天工作上出了点纰漏，到手的单子黄了，我心里也不好受。公司你来过了，你也看到了，现在不光是我一个人的事情了，我还得养活两个员工，还有那些哥们儿，他们都投了钱，我不能让大家失望。至于叶枫的为人忠厚，想有一番作为，那是真心实意在帮我，就这么简单。 你早这么说不就行了吗？ 方志远摇了摇头说：“我还以为咱们俩再也不能好好的说话了呢。” 听完这句话，周宁静莫名的眼睛一酸，泪水涌出，憋都憋不回去了。 宁静啊，以前我总是按照你的想法去做，所以你觉得我哪哪都好，可那并不是真实的我。真实的方志远会犯错，会发火，会混账。可是不管是哪个方志远，他都不愿意跟你离婚，没别的，就是因为他心里还有你，还有你。方志远说完了，趴在方向盘上，像一只疲倦的野兽。 直到此刻，周宁静的情绪才慢慢冷却下来。她看着崩溃的丈夫，说不心疼，那是假的。志远，你别这样。 方志远缓缓地抬起了头，看着妻子说：“我千错万错，你总得给我一个改正和弥补的机会吧。你这样，我真的有点不知所措了。” 你不知道，这段时间我特别想家，想你，想孩子。我一个人住在公司，白天还好，总有忙不完的工作，可是到了晚上，就只剩我自己的时候，却变得特别的难熬。我真的不想失去你。 开车吧。 去哪儿啊？ 幼儿园，接上孩子，我们一起吃个饭。 哦，方志远也哭了。 周宁静心里明白，事情到了这一步，自己要是再揪着不放，他和方志远也许真的就要散了。与其钻牛角尖儿，不如暂且先往后退退。周宁静只希望方志远能够感激自己的退让和宽容。夫妻俩到了幼儿园，给孩子请了假，领着周子到了就近的一家餐厅。方周子其实已经是个小大人了，自从爸爸搬出去以后，就很少和爸爸见面，更别说像这样和妈妈一起出现在幼儿园了。到了餐厅，面对一桌子喜欢吃的菜，方舟子似乎并不感兴趣。他放下小汤勺，一本正经地看着爸爸妈妈。你们是离婚了吗？ 夫妻俩对视着，彼此的眼中都有说不出的震撼和惊讶。 小美的爸爸不在家住，小美说他爸爸和他妈妈离婚了。 方志远心如刀绞，爸爸怎么会跟妈妈离婚呢？不可能的。 或许方舟子连离婚是什么意思都不知道，他只是觉得爸爸不在家住，就是要离开他和妈妈了。 小美说他没有爸爸了，我不想没有爸爸。 周宁静连忙抱住周子，哎呀，爸爸妈妈都爱你，乖，爸爸妈妈不会离婚的啊，别哭别哭，我们不离婚。 爸爸回家，爸爸，你要回家。 啊，好好好，爸爸回家回家啊。周宁静轻轻地拍着孩子。周子，等吃完饭啊，我们和爸爸一起回家好吧。 你骗我。 妈妈不骗你，不信你问爸爸。周宁静看了一眼方志远。 方志远摸着孩子的小脑袋说，妈妈说的没错，等吃完饭，爸爸就跟你们一起回家。说完了，一家三口抱头痛哭。 西亚整形医院，默默的大办公室内。他这间大办公室是由一间会议室改装的，就在陆泽西办公室的正对面。 此时默默和陆泽西就在这里对峙着，两个人正为一个项目吵得硝烟弥漫。自从默默全面接管了西亚，并坐上了第一把交椅，分分钟把陆泽西虐得体无完肤。陆泽西一退再退，一忍再忍，但是这一次他不想再听默默的了。 整形行业不比早年，竞争更激烈了，消费者也日趋理智。某城毕竟只是一个三线城市，越来越多的爱美人士选择去大城市，或者直接飞往韩国改头换面。最近又有一家韩国的整形机构和某城当地旅行社合作，搞什么寻美之旅的活动，吸引了大批的客户，其中不乏原来西亚的老客户。 陆泽西真的急了，他想扳回一城，才想到策划免费整形寻找美丽合伙人的活动。 说起来呢，这不过是个噱头，增加吸压曝光率。方案呢也特别简单，就是通过线上线下的海选，找到一个外形欠佳的女人，免费给她做手术，并聘请她为医院的代言人。默默呢觉得这个事情意义不大，没有必要说他招风，只要西亚稳扎稳打，不怕客源的流失，两个人呢这才有了矛盾和争执。 就是因为你以前做什么都太冒险，这次我可不想再听你的意见了。 一身黑色西装的嬷嬷如今更是半点女人味都没有了，她涂着绛红的唇膏，像个被黑化的女王。哼，自从你当上了陈总，你什么时候听过我的建议？ 老陆，不管做什么都不能急功近利，西亚早就过了打江山的阶段了，现在需要的是一个平稳的过渡期。你搞的这个活动风险暂且不说，这摊子弄得也太大了吧，我只是担心到时候不好收场。你没必要在这种事上和我斗气，你应该和我一样多考虑一下西亚的未来。 行，不跟你废话了。陆泽熙站起来就往外走。 哎，你去哪儿啊？ 我请假。陆泽熙头也没回， 默默直摇头，想起老齐之前交代过的那些话，说陆泽熙是个不错的指挥官，但是要他给默默打下手，这事儿可够呛。也许老齐坚持扶默默上位，就是想让默默尝尝管着陆泽熙的滋味。很显然，对于陆泽熙，默默再次感到了无能为力。 陆泽熙离开了西亚，来到了王翠的心理诊疗室。王翠接待完了病人，看到了陆泽熙，他有些惊讶，因为今天跟陆泽熙没有预约。陆泽熙笑着说，哈，我是路过的，顺道来转转。 王翠看了这个棱角分明的男病人，他并不像常人看起来那么坚韧，至少此时此刻这个男病人是脆弱的。下午王翠没有安排别的病人，本想休息半天的。啊，我今天下午不接诊。 那就更好了，走吧，喝茶喝咖啡怎么都行。 陆泽熙，我有我的安排，这是我的私人时间。 那你跟我说说你原来的安排是什么？ 休息。 那就对了，喝茶也是休息嘛。 说吧，你到底怎么了？ 你看出来了。 别忘了，我是你的心理医生。 还是默默的事儿。 坐吧。 嗯，你下午不是要休息吗？ 我就当接了个急诊吧。王秀芬看到周宁静和方志远带着孩子回家，又急又喜，接过他们买的菜，忙不迭地去厨房忙活准备晚饭。之前吃完中饭，夫妻俩又带着方舟子去了趟游乐园，舟子累了，回家路上就睡着了。安顿好孩子，方志远跟着周宁静进了主卧。方志远自觉从柜子里拿铺盖准备铺到地板上，周宁静拿过铺盖重新放好。 宁静， 既然回来了，就别打地铺了。 方志远一把抓住了妻子的手，周宁静本能的挣脱。周宁静的心理洁癖好像还是觉出出轨过的方志远有点脏。方志远有点尴尬的松开了妻子。 对不起，志远，我还是需要一点时间。 我理解，我理解。你能让我搬回来，我就已经很感激了。 周子哭得那么伤心， 我心里也不好受，就当是为了孩子吧。明天你去公司把你那个小单间收拾一下，把行李都拿回来。你那公司本来就小，你还占着那么一间，这不合适。再说了，你不是没有家，老是住公司让叶峰他们看了也会闹笑话。 好，我都听你的。 我只是个建议，听不听你自己看，你自己想。你不总觉得我爱管着你吗？以后我不想再那么操心了。 我早就想回家了。方志远丝毫也不掩饰自己的喜悦。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好像那是一个春天，我刚发芽。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《唐婚》。 我记得， 我快忘了。 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，由首都文明办、市环保局、市志愿服务联合会、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 众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，新鲜玩法一网打尽，来和小薇一起参加吧。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，大写的微，蓝天的蓝。 白夜秋风阵阵凉，一场白露一场霜，月下梧桐憔悴了脸，影子映上背影墙。毡房里的茶水它滴了豆门，再饮几杯桂花酒，似是非最爱销魂。葡萄架下玩具间，谁唱嫦娥自飞仙，一板一眼山有缘，为你广播半耳边。 八七点六，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书里书外，人间百态。北平的七年，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，终于 说古论今。世道人心，讲故事，说传奇，就在午夜拍案惊奇。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夫妻， 夫妻， 至亲， 至亲， 至叔， 至叔。 幸福， 幸福， 上下求索， 上下求索， 探索亲密关系的边际， 求渡爱欲执念的深海。 好像在哪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，请听长篇小说《唐婚》，作者蒋离子，演播燕姬轩、艾宝良。 还能相遇，一切就像梦一样。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。 方志远丝毫也不掩饰自己的喜悦，他说，我早就想回家了。 周宁静点了点头说，还有，有句话我得说在前面，你开公司，我的态度还是跟以前一样，不支持也不反对。我希望你能成功，你成功了我为你高兴，如果万一你要是没做成。 方志远的笑容僵在了嘴边，他紧张地竖着耳朵听着妻子的话。 万一你要是没做成，也没有必要沮丧，家里的一切还有我。 方志远非常的感动。宁静，我真没有想到你，没想到你会这么想我。 夫妻本是同林鸟，但我从来没有想过大难临头要各自飞。该来的我周宁静不会躲，我会和你一起承担。但是对于我来说，给周子规划一个美好的未来，这可是最最重要的事。 我也何尝不是这样呢。宁静啊，我努力创业，除了想实现个人的价值，最终的目标呢，就是要让一家人过上好日子。我不想再让你为钱发愁，就是学区房可能还得再等等，等我这公司稳定一点。 这个你先别担心，学区房的事再过段时间应该就能解决了。 方志远的目光中带着疑惑的看着妻子。 最近我在做投资。 什么投资？ 嗯，就是傅丽丽 那个公司的项目。 什么？方志远傻眼了。你把准备首付的钱都投进去了？ 不但这样，我还向妈妈和哥哥都借了点。 宁静啊，你这是不是有点冲动了？ 放心，傅丽丽不是你们说的那种人，我周宁静又不傻，我都想好了，就投3个月，3个月以后我再把钱取出来，这3个月呢，我再找中介，先把咱们现在这套房子卖出去。我估摸着还完这套的按揭，剩下的钱加上投资的本金和利息，学区房就能首付50%了。剩下50%吗？就算你的公司暂时不盈利，每个月的按揭我也能够承担得起。 可是宁静啊， 这时门外王秀芬在叫周宁静，周宁静走了出来。 方志远看着周宁静的背影，额头上冒出了一层冷汗。方志远听说周宁静把所有的钱都投给傅丽丽了，不但如此还借了一笔，一时急火攻心，靠在了床上竟半天不能说话。要不是王秀芬来叫吃饭，他还不知道要呆坐到什么时候呢。眼下周宁静同意结束分居了，夫妻关系似乎有所改善了，最起码是在朝好的方向发展。如果方志远这个时候对钱和傅丽丽提出异议的话，周宁静肯定又要抓狂，到时候势必搞得人仰马翻。所以这个时候他需要的是冷静。 饭桌上已经睡醒的方舟子特别兴奋，一会儿要给妈妈加鸡腿，一会儿要给爸爸加鱼块，看着其乐融融。王秀芬冷眼瞧着，方志远好像兴致不高，看着只是在那儿敷衍，心想有些不太高兴，却又不好明说。等吃完饭，方志远倒是主动到厨房洗碗，王秀芬便跟了进去。志远，妈有话跟你说。 啊，妈，你说吧，我听着呢。 你们俩都说好了？ 什么呀？ 和好，不分居了，都说好了。 啊。 谁先提出来的呀？ 也没谁，就是我们俩都觉得应该以家庭、以孩子为重，日子还得继续往下过呀。 志远，不是妈多嘴啊，妈就想问问你，你们都想好了吧？那往后不会后悔吧？ 妈，您放心吧。 别说孩子，就是你们俩也经不起这么折腾啊。志远，妈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，这段时间妈这颗心呐，一直悬着，就怕你们俩真的离了。这离婚可不是闹着玩的，凡事啊都要往前看，过去那些事儿该怎么处理不用妈教给你，一定要断干净。 我知道妈。 哎，行了，你呀也别在这儿忙活了，洗洗手啊，去陪陪宁静吧。 不用不用，我这都快洗完了。 不就几只碗吗？妈来就行，你赶紧去吧，快去呀。 方志远只好依着他的话做了。 海丽的娘家，老八也在洗碗。叫老八来吃饭，是海国庆和妻子张兰商量过的。海丽实在没有力气抗议了，换了角度，跟看戏似的看着一家人给他张罗着所谓复婚。因为老八在，连和海平冷战的于薇薇也屁颠屁颠地赶过来了。一大桌子人围坐着，就像过年的大团圆一样。可是这生活还能不能圆下去，谁心里都没底儿。 趁着老八洗碗的时候，海平掏出了老八亲笔签名的协议。海丽看了之后只是笑了笑。于微微说，海丽，别看你哥平时做事儿没个靠谱的，但今天这事儿啊，我觉得你哥做得对，哎，还挺有先见之明的。 海平没好气儿的看了看于微微。 海丽站了起来，哎呀，我累了，先回房间休息。于微微想拉海丽，婆婆张兰给她使了个眼色，于微微这才作罢。海丽突然回过头来说，妈，你进来，我有话跟你说。张兰有些诧异，却面有喜色，看海丽这样，是打算松口了。海丽一进房间就开门见山，妈，你们非要逼着我跟八有根复婚？哎呀，瞧你说的，怎么叫逼着你呢？没人逼你呀，一切不都得你自己拿主意吗？那你们这架势是打算让我自己拿主意吗？我爸收了人家的车，我哥让人签了什么保证书，还有你，你就更有意思了，直接让老八上家里来，这会儿功夫还洗洗碗来了。妈，我在这个家就那么不招人待见啊？你们就那么着急忙慌要轰我走，逼着我复婚啊？实话跟你说吧，我就没想过要回你们这儿，我自己有房子。你自己有房子，有房子，你看把你嘚瑟的，房子顶什么用啊？不就是个吃饭睡觉的地方吗？啊，你下辈子抱着你那房子过呀？啊，海丽，这女人呐，总得成家，身边总得有个知冷知热的男人呐。男人会有的，但不是八有根。海丽，你的身体你自己也都知道啊。怎么了？我不能生孩子就应该清仓大甩卖啊？是个人就都得嫁吗？你知道妈妈不是这个意思，妈妈是想着你们俩有感情基础。有感情基础？要真的有感情基础，我和八有根会离婚？离了婚那就是离了，要复婚不可能。海丽，你呀，也别嘴硬，你给八有根个机会那总是没错的。我看着他这次挺真心实意的，那态度也诚恳。你说你们俩没离婚那会儿，八有根什么时候洗过碗呢？他都低头了，你就不能服个软啊？妈，我就是想找一个喜欢我，我也喜欢对方的。那八有根都这样了，不就证明他喜欢你吗？妈，八有根对我那不是喜欢，是愧疚。妈，我要的不是他的愧疚。再说了，愧疚这东西能撑过下辈子吗？海丽呀，你说你这不是钻牛角尖吗？ 海丽还想说什么，海国庆冲了进来。微微他，微微他。 张兰翻着白眼，他又闹什么幺蛾子呀？ 海，他又回娘家。 那这段时间他不三天两头在娘家吗？有什么稀奇的呀？ 哎呦，这回不一样了。海国庆红了眼，她怀孕了。 张兰一下子站了起来，海丽只是一笑。张兰看着女儿，你知道？海丽默认，你知道你不跟我说。生不生二胎是哥哥嫂子他们自己的事，你们俩在这儿着急上火有什么用啊？你们操的这些闲心干点什么不好啊？张兰气得说不出话来，扭头就往客厅走。于微微哭哭啼啼，海平黑着个脸 死死地拽着微微的包不让他走。老八受了海平的指使，正用身体挡着门。海丽跟着张兰出去看，只觉得外面好不热闹，好想抓把瓜子儿，边嗑边看看。 原来海平无意之间看到于薇薇手里的聊天记录，从她和闺蜜的对话里得知她已经怀上二胎了。不但这样，她还想做掉这个孩子。海平一直想要二胎呢，看了这个哪儿还沉得住气呀？夫妻俩这就吵起来了。这不，于薇薇又要回娘家了。 于薇薇哭着说：“ 啊，你要二胎，我就得生啊。我问你，你关心过我吗？ 孩子是我们俩的，只要我不同意，你就别想做掉。 孩子是我们俩的，好一句孩子是我们俩的，我们俩的，我们俩的。我先不说肚子里这个，就是我们的大宝，我为什么把大宝放在娘家，就是因为你，还有你爹妈，你们从来就没有真正关心过我们娘俩。哎， 微微呀、啊，你说这话我可不爱听啊。我们对大宝怎么了啊？在这个家里谁不都是拿着他当宝贝啊？ 妈，您和爸呢，确确实实是疼爱我们大宝，可你们的疼爱也太过了吧。大宝做错事，别说打了，就是我多说他两句，你们俩就拦着。我说科学育儿，你们俩还笑话我，说我矫情。大宝是我的孩子，我知道怎么管教，你们不帮我也就算了，还时不时的拖我后腿。还有海平，自从大宝出生以后，他给孩子换过一次尿布吗？啊，哪一次？哪怕一次。孩子我十月怀胎生的，他倒好，逗逗孩子就以为自己尽了当爹的职责了。哼，天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儿啊。 一席话说的张兰、海国庆、海平都哑口无言了。老八呢，看了看海丽，海丽跟没事人似的，只是瞧着。老八劝于薇薇：“嫂嫂，你消消气啊，有话好好说啊。好好说” 谁是你嫂子啊？我今天来这儿就是想告诉海丽，千万千万不要和你复婚。怎么了？全世界的男人都死光了？ 海平拍案而起了：“于薇薇，你唯恐天下不乱是不是？” 我说的不对吗？就是你们这些男人人渣，从来不把女人当回事儿。他八有根算哪根葱啊？哦，和海丽过得不开心了，说离就离，说不要海丽就不要海丽。海平，你的脑袋进水了吧你？八有根可是抛弃过海丽的，这会儿你们又要把海丽塞给他，就是因为海丽不能生孩子。怎么了？女人就非得生孩子呀？合着女人在你们眼里就是行走的子宫啊？不生孩子就没价值了，就不配得到爱情和婚姻了吗？于薇薇，海丽的事和你没关系，你少在这儿搬弄是非。于薇薇也不示弱啊、哦，我搬弄是非，那我问你，海丽的生活和你有关系吗？和你们有关系吗？你们凭什么替海丽做主？你们以为这么做就是为海丽好，可是你们有没有问过海丽，她想要的到底是什么生活？你们问过吗？海丽笑着，她在心里给于薇薇鼓着掌。 海平抬起了手，作势要打于薇薇：“你疯了吧你！” 海丽赶紧上前，一把抓住海平的手：“嘿，你要干嘛？你现在出息了你，你有本事了，你连老婆你都敢打。嫂子说的话句句在理，没有一句是疯话，反而是你和爸妈还有八有根，你们这些人脑子坏掉了吧？不正常。嫂子，咱们走。”海丽从海平手里夺过了于薇薇的包，拉着于薇薇就走。 海平喝道：“八有根，打好了门，今天呢 谁不许走。 海丽笑看着老八说，哈哈，好啊，那我倒是想看看今天我海丽和嫂子能不能走出这个门。 老八犹豫着，一时不知所措了。 八又根，你给我让开。 不是那个那海丽啊，不是这都一家人吗？ 谁和你一家人呢？你给我滚。 别闹了。海国庆捂着胸口直往后退。 张兰死死撑住海国庆不让他往下倒。快点啊海平，把你爸的救心丸拿来呀。 等海国庆缓过劲儿来，海丽看到他没有大碍，才和于薇薇一起离开了海家。本来不和睦的姑嫂俩携手走出了家门，没带走半小片云彩，看着洒脱，却对这个家有着各自的牵挂，只是谁都没有说出口。 于薇薇开着车带着海丽去了附近的茶楼，两个人对坐着，都有些恍如隔世。海丽没有结婚前没少和于薇薇吵架，鸡毛蒜皮的什么都能吵，没想到这会儿两个人倒成一国的了。于薇薇笑着说，嘿，海丽，我向你道歉啊。海丽当然知道于薇薇在说什么，便只轻轻地摇了摇头。于薇薇继续说，海丽，其实我心里明白，你当时之所以答应相亲，多少和我有些关系，要不是我处处针对你，你也不至于那么快和八有根结婚，是吧？嗨，甭说了，这都是命。哼，海丽，你才多大呀，你怎么就认命了？你呀，不能认命。哎，其实吧，我爸妈和我哥哥的担心都是对的，我这种女人除了嫁人找个长期饭票，好像真的干什么都不行，所以啊，他们才会担心我这下辈子的生活。海丽，你之前在超市当导购，你不是干得挺好的吗？什么好不好的，那份工作我自己一点都不喜欢。哟，那你接下来是怎么打算的呀？什么怎么打算呀？走一步算一步呗。哎，你呢？你不会真的要跟我哥离婚吧？我和你哥这个问题，嘿，不是简简单单就能解决的。我总觉得吧，我要是再这么和你哥过下去，我和你呀，其实也没什么区别。海丽不解，看着于薇薇。 听众朋友，蒋离子创作的长篇小说《唐婚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演播：燕姬轩、艾宝良，责任编辑：徐北威，录音师张笑音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 我快忘了，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记得那是一个夏天盛开花。 87.6，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《中国时间》，陈涛作词，王蓓作曲，汤飞演唱。 我能不能让时间停转？我们让步伐再快一点。四十年，我们分离。追赶昨天，今天岁月流言，心